不会舍得花，你又不会退的浪，你又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你又不会淡的怕，不会好的伤，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犹豫什么啊？时间从来不会等，生命从来不选，不会谢的花，没有不会退的浪，没有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

wish that we were there together, together. Oh, there's a bridal suite, one room bright and neat, complete for us to share together. Looking through the window, you can see that distant steeple. Not a sign of people. Who needs people working in the steeple bell? Says goodnight. It's the bell. We'll paint the small hotel together. La la la la la la. 的陌生的家乡，流失的

say baby goodnight. Only say goodnight. Just goodnight. I feel so bad tonight. I drink so much coffee. I cannot sleep all day and night. You change me everything. I cannot recognize myself. Da da da da. Miss you tonight. Da da da da da. Miss you tonight. 晃晃悠悠每一天，漫无目的踩着沙滩变来变去的海面， 追着太阳跟着月亮，终于盼到这一天，缤纷世界你们终于出现来到我身边， 太平洋的那条线接通了梦

年村头的树下，你苦苦的张望，山上爱吃的他送你一只汉堡的花，你说要穿红色的旗袍，点一盏不灭的烛光， 是永远向着远方无尽的浪子，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在异乡的路上每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我站在

身体跟着我回家了，我把它摆在我的床。

成歌，留在山河。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心愿， 就是想要瘦个15斤。特别有意思啊，以前大二的时候很喜欢一个学长，他说你要是瘦到85斤的话，我就和你在一起。然后呢，就把这件事情在小本本上记了下来，结果就7年过去了，发现哎呀，备忘录上这件事情还没有去做。然后现在就是春天要来了，前阶段呢又因为找工作的事儿心情特别抑郁，所以一下子就胖了很多。刚开始的时候呢就特别不习惯，每天照镜子的时候都觉得哎怎么回事，这个人有点不太认识。然后呢过两天之后就没有这种感觉了，不是因为我瘦了，而是我已经习惯了我这么胖的样子。所以马上春天就要到了，再加上我的小本本上7年前的计划，我决定在毕业前还剩3个月的时间里面能够瘦掉15斤，这就是我的心愿。 Myslíš vůně slunečnic, spíše než výlet na měsíc. Chceš bílé klapky klavíru, soukromý tryskáč z papíru, krepové růže ze střelnic. Mlčky se ptáš, co ti dám víc. Klesáme výš, stoupáme hloub, jsme tlakování a zároveň souč, letíme nebezpečně. Ať to trvá věčně, když jsme si blíž, mačkáme spoušť. Už vím, co s tím, mám totiž plán, že tě vezmu ke hvězdám a na dlani dám celý svět. 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些话，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些话， 我想应该静下来， 我想应该静下来走一段路。 民谣是最安静的角落，活力 music 课，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独饮往事迢迢。 说今年的流星完了，可能重要的是啊姑娘，你可要爱住了。那刘家的帅弟会给你答案。流星，你玩的真不是时候，让勇敢的臣妾，让东北的少年眼红了，让勇敢的臣妾，让东 you

记不得那年的那一天。 春雨丝